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2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到2025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明年全市33万名初中生将享受线上辅导服务，鼓励学生自愿参加。 从8月开始，北京租金连续4个月下跌。 两高两部发布意见，减刑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罪犯。 被拐儿子找回后拉黑生母，买卖能否同罪再次成为受到关注的话题。 23岁女子接触霉变玉米之后肺部长满真菌，事后1个多月咳喘不止。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黄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啊是阴有小雨天，阴有雨雪天气。这个雨雪天气啊，从前半夜的22点前后开始，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后结束。平原地区呢是小雨转为雨夹雪，在西部北部地区啊是小雪天气，所以呢夜间需要出行的朋友，主要是这个雨雪天气啊会有不利的影响。那么夜间的气温呢会逐渐下降，后半夜到明天早上呢，最低气温现在看平原地区在1度上下，西部北部地区啊最低气温在-1度到-3度，这样的温度条件呢会造成这个雨雪天气啊，会造成雨雪啊在部分路段啊还有地表啊，尤其是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积雪和结冰现象，这种现象呢对明天早上交通早高峰也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明天早上出行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同时呢由于这个路面比较湿滑，开车出行的朋友啊还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明天白天呢是阴转晴的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预报呢是7度左右，和今天的体感呢应该是差不多的，这是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嗯，黄工，那之后几天这个天气还有大的变化吗？ 目前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啊，后天周五到周日呢这几天的天气啊，应该都是多云或者多云那个天气为主，就晴间多云或多云天气。其中呢，周四的夜间还有周六的下午啊，分别有冷空气将影响北京，可能会出现大风和降温。这里啊，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那么这几天的气温预报呢，周五和周六啊最高气温分别为8度和10度，最低气温呢都是-1度。周日呢由于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有所下降，目前预报最高气温也就是4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5度。所以说啊，后天周五到周日这几天的天气主要是周日可能有大风，气温呢也比较低，那么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注意防风防寒，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北部有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市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北京“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新闻发布会。规划明确，到2025年，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下降到35微克每立方米左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稳步提升。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新规划给“十四五”时期本市生态环保领域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指标。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贤书介绍， 2025年的主要目标包括 PM2.5 浓度下降到35微克每立米左右，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消除劣五类水体，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稳步提升，以及碳排放强度、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比例等。 十四五时期本市生态环保领域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逐步形成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体系。在此引领下，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二级巡视员李涛介绍，未来五年北京将形成2441的高精尖产业体系，助推产业绿色发展， 积极培育形成2个国际引领的支柱产业、4个特色优势的北京制造产业、4个创新链接的北京服务产业，以及一批未来前沿产业。到“十四五”末，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保持全国先进的水平，较2020年再次下降5%以上。 同时，交通行业也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市交通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世江介绍，十四五期间要继续明确慢行优先、公交优先，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等，不断优化出行结构，为公众释放更多出行便利。 到2025年，预计新增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300公里，进一步扩大地铁站出入口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优化停放秩序，在市郊铁路和远端的地铁站增建小汽车驻车换乘的停车场，继续实施绿色出行碳普惠行动，通过碳交易平台激励公众绿色出行的意愿。到2025年，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力争提升到76.5%。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透露，到2025年，全市绿色生态格局将更加完善，老百姓出门见绿、开窗见园的美好生活愿景愈发清晰。 全市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5%，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的覆盖率呢将达到9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呢达到16.7平方米。新建和恢复湿地5000公顷，提升老城的绿色生态品质。在除核心区外，其他14个区，我们要呢全部创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将会呢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的绿色福祉。 今天，北京市教委召开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工作部署会，全市各区教委、各中学和教师研究机构及全市600多所中学校领导参加了会议。从明年起，北京646所学校的33万多名初中生可以享受到在线辅导服务。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了解一下。吴思，你好。 张亮，你好，听众朋友好。 来，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初中生在线辅导的开展情况。 那么北京市中学教师的在线辅导计划呢，实际上是在2016年中考改革的背景下运用而生的。那么因为一些郊区校呢，有一些小学科它的师资能力不足，所以呢，市教委就推出了这个网络的服务平台，面向全市中学和教师研究机构来招募辅导教师，对于郊区校的学生来提供在线的辅导。辅导科目是包括了中考考试的9科。根据呢，在过去的5年，1000多名教师通过审核加入了平台，为累计约7万名初中学生提供了辅导，满意度达到了90%以上。那么在双减的背景下呢，从明年开始，这个项目也会推广到全市的初中校。辅导方式有4种，包括1对1实时在线辅导、1对多实时在线辅导、问答中心和微课学习。那同时呢，也对系统进行了优化，比如说这个学习时间呢，是严格按照双减的规定，从周1到周5的晚上6点到9点，不含节假日和寒暑假。对于在线辅导的老师呢，要求是中级职称以上，来保证师资的质量。那么对于网络学习的资源也进一步的丰富。根据计划呢，从明年开始，这个平台将会陆续的覆盖全市的所有初中校。那么市教委今天负责人呢，也对社会热议的话题进行了回应。他表示，这个在线辅导并不是线上的补课，那么学校要继续做好课后服务、校内答疑等工作，是鼓励同学们在完成了基础学习以后呢，进一步的去思考自己的特长，来自愿的参与线上的辅导。那同时呢，老师也是自愿进入系统，根据自己的经历、爱好，自主去选择参与的程度，不给老师增加过重的负担。那么老师进行在线辅导是有劳务费的，这个呢是由市级的资金来保障，不需要学生付费。因为每学期老师的绩效有一个最高限是5000分，每分是按10元来支付。那 那么就有网络传言说呢，老师每学期在线授课可以最高获得50000元的收入。市教委表示呢，其实实际并非如此，教师在平台上提供的服务只有被学生选中才能够得分，这个5000分的上限呢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数值。那未来呢，学生在这些网络的这个平台学习的数据呢也会继续反哺到区校的线下教研，用来提升学校课堂的教学质量和作业设计的质量，为深化推动双减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江宁。 嗯，好的，感谢吴思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那么这次为什么只推出针对中学生的在线辅导服务？未来是否会扩大辅导对象的年龄范围呢？就此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这个是实际上就我知道哈，做了很多年了。原来呢，我是参与一些项目的评估嘛，当时他们就作为这个一个项目立项的，做了。那么做的过程当中呢，现在实际上有几年的历史了吧，多少的也积累了有一些经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想法，而是在过去已经做了几年的基础上呢，现在呢想把它进一步的推广。那么从这个项目本身来讲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做的效果怎么样呢？当时我们做项目评估的时候也到一些学校去看了，看了呢，那么总体来说哈，它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也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这么一个状况。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比方讲它能够减轻家长参加校外培训的一些负担，特别是一些家庭条件可能比较差吧，他要这个掏这个培训费呢，他觉得很困难的这些家庭，那么这些孩子呢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获得一个这个作业的辅导。我觉得这个项目本身呢承认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确实有不少孩子他在正常上课以外他需要有作业的辅导，这个作业的辅导呢对于某一些学生来说呢，让他这个学习更有效果，他是有客观的需求的。那么这个项目本身呢是承认到这样一个客观的需求，在我们这个现在的对培训机构进行整治以后呢，可能有一部分的孩子或者是这个需求呢得不到满足，那这个项目呢就是说现在给了一个通道，给了一个渠道，你可以去满足这个需求，可以让这些孩子呢有问题有机会有一个平台让你去问，这个我觉得是它的一个作用。 我们看到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的这个工作部署会，他表示从明年起它是针对33万多名的初中生可以享受在线辅导的。您觉得这个年龄段的划分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为什么没有小学或者是高中呢？ 这里面他因为作为教育部门的呢情况是不一样。第一个呢，可能在小学里作业要使用这个平台的必要性呢没有初中那么强，初中的作业的特别是有一些物理化学啊，这些数学啊，这些难度呢比较高，相对来讲他对这个需求更高。小学呢这种情况就要相对少一点。高中呢就是非义务教育阶段，这里面背后呢有一个深层次的关系啊，因为我们做这些事如果是以学校作为一个公共平台来做呢，它是要用财政的经费来支撑。而财政经费来支撑呢，如果是进入到高中阶段呢，那涉及到就是一个财政经费使用的合理性的问题。因为不同的高中生可能他的需求是不一样，有一些呢是他个性化的需求。初中呢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是满足孩子就是完成义务教育的一些课程教学的。那么高中呢可能更多是一个个性化的。这个平台的范围扩大呢就涉及到用多少财政经费来支持这样一件事，那么如果用到过量的财政经费来支持这样一事呢，那么从效果来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就是跟经费使用的方向是不是相符的问题。 嗯，那您觉得未来会扩大这个范围吗？ 这个可能是一个理想的想法。我认为这个平台怎么建呢，它肯定是一个有限的，不可能是无限的去推开，这是一个。是不是推呢，还是要看呢使用的效果，要对这个使用效果做评估以后再来决定是不是在更大范围内推。评估了它的绩效，就包括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 就是相对于他使用这个经费这个成本来说，这样做是不是值得，这个可能都要做评估以后再来进一步决定是不是往更大的范围内去推，往一个更广的这个年龄段去推，可能要有这样一个前提，不能够就是主观的想象这个东西做得越大越好，这种想法呢可能过于简单了。 嗯，再来看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1月份北京的平均月租金水平是每平方米84.9元，环比微跌0.8%。从8月份开始，北京租金连续4个月下跌。11月，北京租赁成交量环比减少超过10%，叠加部分区域疫情反弹因素，北京11月租赁市场呈现出加速降温趋势。 中国房价行情网监测的11月租金单价显示，一线城市当中，仅广州11月的租金单价环比上涨至1.42，到了每平方米61.53元。那其他三个城市较10月平均持平或者是下降，其中上海降到了每平方米91.34元，降幅为3.67%，下降最多。 以公益传播、光影同行为主题的2021第三届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今天以线上加方式开幕，多家全国性广告行业组织等发出规范明星代言、共塑文娱生态倡议书。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我们共同发出倡议。 开幕式上，多家全国性广告行业组织、北京市相关行业组织向全社会发出规范明星代言、共塑文娱生态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到，自觉抵制阴阳合同，坚持依法纳税，拒绝在任何虚假违法广告中进行代言，自觉抵制炫耀、攀比、腐化、奢靡、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养和道德修养等。中国广告协会会长张国华表示， 我们这次出台这样一个艺人明星的代言规范，是净化广告市场，让艺人呢能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社会上树立更好的导向，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开幕式上，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统筹协调优酷、爱奇艺、腾讯新媒体平台和北京优秀影视公司，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捐赠了130部党史题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与北京市支援合作办公室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公益广告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并与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北京国际公益广告传播基地签约揭牌仪式。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何群波表示， 这个基地未来的任务是做好科研工作，相关的对外传播的课题是由这个基地来承担，另外就是进行一些适合对外传播的公益广告的创意策划和拍摄，可能要组织一大批的公益广告在国外的一些平台传播。 本届大会突出公益传播的理念，大会为期3天，除了开幕式以外，还举办主题论坛、大师盛宴、系列促进活动、公益盛典、公益广告作品大赛、优秀公益广告作品展映展示等100多项活动。本届大会的相关视频会在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官网、新华网等平台陆续上线，公众还可以在优酷、腾讯、爱奇艺等专题页面上看到部分优秀公益广告作品。 再来看，经过几年的建设，延重高速北京段智慧高速公路建设即将完成，将成为北京首条智慧高速公路。在12月8号，北京市交通委首发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延重高速是连同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的公路主通道，这条高速公路在多方面进行了创新。 2018年2月，交通运输部启动了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和智慧公路试点工作，在北京、河北、吉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广东9个省市开展智慧公路示范工程建设，延重高速北京段智慧公路就是试点示范项目之一。 作为北京市首条智慧高速公路，延重高速北京段主要开展了基础设施数字化、车路协同示范应用、基于大数据的路网综合管理和服务等3方面的智慧化建设， 同时实现对特大桥、特长隧道、超高边坡等基础设施的实时健康监测。围绕自动驾驶车路协同保障需求，建设了高清摄像机、毫米波雷达、路侧通信单元以及边缘计算单元等设施设备，建设了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的智慧高速公路云数据中心，以及基于可变情报板、交通信息服务 APP 等多方式结合的交通协同信息发布系统，实现了高速公路交通运行实时监测、快速应急处置以及伴随式信息服务。

北京时间的18:2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44例。内蒙古34例，都在呼伦贝尔市；浙江8例，其中宁波市5例，杭州市2例，绍兴市1例；黑龙江1例在哈尔滨市，上海1例在浦东新区；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内蒙古；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今天，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京雷在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12月7号确诊的一名新冠肺炎本土病例轻型，曾接种1剂次新冠病毒疫苗。这一病例曾经于12月1号下午从上海乘坐动车回外地老家，在当地参加过聚集活动，12月4号乘动车返回上海。这名患者已被转运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其居住的浦东新区张江镇张东路2281弄玉兰香苑47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京雷介绍说， 截止到12月8号早上8点，也就是今天上午8点，我们累计排查到这个患者在沪的密切接触者41人，都已经落实集中隔离管控，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我们累计排查到他在沪的密接的密接，也就是次密，89人，都已经落实集中隔离管控，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累计排查到相关的筛查人员11204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我们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的物品和环境的样本596件，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邬京雷指出，面对疫情，上海发扬事不过夜精神，全面加强主动、科学、精准和综合防控，做到发现快、响应快、决策快、处置快，确保应急响应和处置措施跑在病毒蔓延扩散之前，全力守护民众健康和城市安全。邬京雷表示，现在流调筛查都是2+4+24，也就是2小时内到现场，4小时完成基本流调，24小时完成综合流调。 上海呢，作为一个重要的口岸城市和对外开放的门户，人员交流人员的流动是非常的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呢一直很大，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在思想上要把这个防御的这根弦呢，要绷得更紧，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警醒，连续作战的韧性，恪尽职守的担当。 眼下元旦春节临近，邬京雷提醒各有关单位尽量不要组织年会、节庆等人员聚集活动，同时提醒民众尽量不要去人员密集的场所，不聚集、不扎堆，做好个人防护，非必要不离户。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罗志勇介绍，意见共20条，从准确把握实质化审理基本要求、严格审查实体条件、切实强化案件办理程序机制、大力加强监督指导以及工作保障等4个方面，进一步细化了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工作要求。 罗志勇表示，减刑假释的根本目的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保证减刑假释只适用于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而如何审查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实践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为进一步转变司法理念，确保减刑假释准确、公正适用，意见提出要坚持全面依法审查，主观客观改造表现并重，严格审查证据材料以及区别对待4项基本要求。其核心在于，不仅要审查罪犯的客观改造表现，更要注重审查判断罪犯主观上是否真心悔罪，是否真正认识到自身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 通过综合考察罪犯原判罪行、主观恶性、服刑改造情况等因素，对不同的罪犯在减刑、假释时根据情况区别对待，以更好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中国儿童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共同发布《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1》。报告指出，中国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健康管理政策推动作用明显。 报告认为，随着全社会对儿童健康、安全和发展的日益重视，儿童健康状况取得较大进展，儿童健康政策引导作用不断强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儿童死亡率有所下降。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我国健康事业卫生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5%，婴儿的死�亡率为5.4%。与上年相比，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二是学生体质健康总体改善。2021年，中国教育部最新公布的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13到22岁年龄段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从2014的14.8%上升到2019年的17.7%。 三是营养不良状况持续改善。2019年，中国6到22岁学生营养不良率为10.2%。与2014年相比，2019年各年龄段男女学生营养不良率均有明显下降。 报告认为，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儿童的营养问题呈现营养不足、隐性饥饿与超重肥胖三重负担并存的现象。另外，中国儿童慢性病及健康危险形势严峻。虽然伤害仍是儿童青少年最主要的死因，但是有研究指出，中国的疾病负担已经从以伤害为主转变为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儿童视力不良、龋齿问题越发严重，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儿童还存在着体力活动不足、吸烟饮酒普遍等健康危险行为。 原谅还是追责，三个被拐家庭有话要说。12月6号，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的儿子被找回之后，有关要不要严惩买家的争论再次引发舆论关注。拐卖犯罪带给了被拐家庭的巨大伤痛，我们作为身外人也许无法永远的理解。这一刻，让我们来听听三个被拐家庭的心声。他们的选择，不管是原谅还是坚持追责，其实皆因拐卖之恶。 我不能出这个谅解书，因为我根本没办法原谅，我不能去昧着我良心的话说，我就是因为他养了你14年，不是我要他养的，是因为他偷走我的孩子，不是我养不起，我把他孩子，如果我孩子走丢了，你给我捡到了，你养了，我真的10几年的抚养费我都要给你，我要感谢你，是你给我养，是因为你们偷走我的孩子，让我14年辛辛苦苦找了14年，我这14年，我这找的天涯海角的，我这找，我真的是找得很痛苦，是吧？所以说这个感恩是分两种，我可以理解我的孩子，我可以理，因为我孩子不是我孩子的错，我不会说因为我恨这个人贩子，我恨这个买家，我就让我孩子不去认他们，我孩子是我孩子的行为，是我孩子的感恩之心，他去做我不会阻止他。 我们假使说只是为了争辩哪一个是真理的话，可能呢会导致知情者晋升，就是它不发生了。我觉得更大范围的找到更多的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郭刚堂也希望那些造成他人家庭骨肉分离的人贩子能够勇敢地站出来。 我希望你真的能够大度地站出来，能够呢告知孩子在哪里，或者是你造成的这种苦痛的根源是什么。当你这个说出以后，其实你对自己是一种坦然，是一种释放，也是你对你自己的家人最好的一种担当。 这位大姐张丽花1994年在云南楚雄到昆明的一个高速收费站丢失了3岁大的儿子，小名叫做小山东。她曾想过轻生，后来在郭刚堂的鼓励下活了下来，现如今身患重病。 我不管养父养母，只要你抱着像这个孩子，你叫他做个肠镜、胃镜，看看他检查一下身体。我不祈求说我替他健健康康的，因为大女儿也是这传遗传了，二女儿遗传了， 肠直肠癌，我不管怎么样，你给他检查一下，叫他做个肠镜。 昨天，孙海洋携被拐14年的孙卓回湖北建立老家认亲。在现场，有记者问到孙卓此前说自己打算继续留在山东的想法。孙卓回应说，一时半会儿做决定对自己来说很困难，他想思考一下再决定。 据央视新闻此前的报道，十几年前，广东发生了一起系列儿童被拐案件，九名儿童被张维平等人贩子拐卖，被拐的孩子都经梅姨卖掉。截至今年八月，梅姨案被拐已经找回了五名孩子，三名留在养家。 据央视新闻报道说，此前梅姨案被拐儿童杨嘉欣和妈妈夏先菊在警方的安排下见了一面之后，杨嘉欣决定还是和养父母一起生活，他至今没有回过老家四川。更让夏先菊伤心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儿子已经把他拉黑了。不愿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还有今年七月失孤原型郭刚堂找到失散24年的儿子郭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1条的规定，明知孩子是被人贩子拐卖的，依然收买被拐儿童的，对当事人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那为什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购买儿童的养父母却很少受到处罚？有评论认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该加大对买方的刑罚力度，实施买卖同罪。那么怎么看待这样的呼声呢？我们今天采访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燕，来听听他的看法。 因为这个买主入刑吧，是2015年才开始实施的，很多收买被拐儿童啊，他都是发生在很久以前，都已经过了这个诉讼追诉这个时效了。所以说呢，你像现在呢，新发案件，这个买主都是受到追究的。但是因为以前都是好几十年前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没法再去追究了。 您能给我们讲讲这种人贩子拐卖儿童的这种案例，然后这个人他最后是被怎么处罚和执行的？就您了解的。 实际上法律规定是5年上起刑，就是人贩子拐卖儿童。但是呢，就是他可能是也分你拐几个，情节是恶劣不恶劣，你后期有没有自首啊，在帮助寻找啊。梅姨那个案件，9个孩子好像是现在好像也就差一两个没找回来吧，基本上都找回来了。但是呢，这个梅姨现在还没抓着，但是他们这个团伙其他像张维平他们都已经抓到了，而且好像张维平是判的死刑。你要是说是一个团伙，你拐卖的特别多，好像3个以上，你就有可能会是死刑。所以说呢，他现在其实咱们国家对拐卖儿童犯罪这个打击力度还是挺大的。拐卖儿童这个他还是利益驱使，因为就是说他卖一个孩子他有这个经济利益。有一些家庭呢，他是这个观念还是比较传统比较守旧，他认为呢还是需要有一个男孩传宗接代。有些家庭他可能是不会生，但有一些家庭其实他家里头并不是说没有孩子，只不过是没有男孩。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拐卖儿童也不光是男孩是吧，也有拐卖女孩的，这怎么解释？ 女孩这个分两种情况，有一些家庭呢他也是说希望儿女双全，特别是有儿子之后呢他也是希望有一个女儿。再呢有一些就是说他是买了个女孩之后实际上是同样的性质，将来女孩长大了之后她是嫁给自己的儿子。现在有些农村她可能是彩礼啊负担什么比较重，你可能要是买个女孩在娶媳妇这个环节上她能省一些钱。其实现在已经属于买卖同罪了，刑法修正案9就已经规定买主入刑。之所以呼吁买卖同罪，实际上是大家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实际上现在咱们国家的法律对这个买和卖实际上都是有制裁措施的。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采访的张宝燕。2007年的她和丈夫自费创建了宝贝回家寻子网，专门帮助被拐被遗弃和走失孩子以及乞讨儿童回家。在2010年成立了宝贝回家慈善基金。 2016年张宝燕当选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 2018年，张宝燕和他的团队帮助456名被拐卖或者是走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2019年，又帮助502名孩子找到了家人。让宝贝回家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杜绝拐卖儿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其实呢，现在可能是大家也都能看到网上啊，有好多这种失踪儿童的信息。其实大家如果要是用心看一看的话呢，其实有一些线索就可以帮助分析一下，对比一下。另外呢，也是可以就是说像帮助给传播一下。我们有一个志愿者，他叫放飞心情，他的网名，他呢就是一个村长。但是呢，他在抖音上一直在帮助寻亲这方面的宣传，有40多万的粉丝。他今年就是在过年的期间嘛，就帮助了8个家庭团圆。你像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做。另外呢，有一些爱心企业把这些失踪儿童信息印到他的产品上去传播。你像现在有一些水呀、饮料啊。还有现在今年大家都看到有一个叫希望胶带，胶带上都印的这些失踪儿童信息，这呢也都是可以去做。另外呢，你要是说知道家乡身边有谁哪家的孩子是买来的，你也可以举报给我们。 所以就是说要多种渠道是吧，来扩散这个信息。 对对。 您觉得怎么样才能杜绝这种买卖儿童的事件发生？如果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怎么样能防止自己的孩子被拐卖？ 其实现在呢，这也是很多家长挺焦虑的一个问题，总感觉对孩子进行一些反拐教育，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孩子特别小，你教的再多，真正遇上问题的时候，可能人贩的一个恶毒的眼神对他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所以呢，我们呢教育孩子不如教育家长，看好自己的孩子，别让他远离自己的视线，别给人贩子可乘之机。另外呢，现在呢我们的国家呢对这个拐卖犯罪呢也都是说从买主入刑到对这个人贩子的这个打击，实际上现在从制度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可能是还是有一些犯罪分子啊，他还是想铤而走险。这事情呢就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使他把这个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孩子到任何一个环境，其实大家要是有这份警觉，就是说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来历不明，我们马上向相关部门举报，这样的话呢他就没有这个市场，包括买主他也需要付出这个担负刑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把这个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这样就会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 好，18:43，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23岁女子接触霉变玉米之后，肺部长满真菌，事后1个多月咳喘不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继续来关注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小康、赶考、双减、碳达峰、碳中和、野性消费、破防、鸡娃、躺平入选。 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静表示，2021年十大流行语的评选，编辑部坚持了一贯的评选标准。 考虑所选条目的社会学价值及语言学价值。今年的流星雨特征非常明显，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因为有这个大主题，社会语文生活中出现了一批反映我党100年来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现的伟大担当与气魄的热词。 而双减、碳达峰、碳中和、野性消费、躺平、元宇宙等等，无不体现2021年的年度特征。以躺平为例，虽然躺平这个词呢也蕴含一点消极色彩，但这个词非常流行。环境说，他们通过词条阐释做了积极引导，并且明确指出，年轻人应当理性地看待竞争，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压力，永不放弃，为理想和未来努力奋斗。 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不少流行度和讨论度非常高的词汇并没有入选，比如 YYDS、绝绝子等等。黄安静表示，他们并不反对部分网友使用这类词语，但绝不赞成让他们进入年度流行语榜单。这个词在进入专家讨论环节之前就被编辑部删除了，因为所谓字母词不是纯正的汉语符号。 同样的，黄安静说，绝绝子热度也很高，在同样的环节被删除，因为它在构成上游戏化倾向明显，是典型的汉语构词规律有出入，所以呢，没有让它进入榜单。 再来关注一名23岁女子，前段时间回老家帮忙收玉米，事后连续一个多月咳喘不止。经医生检查，她的肺部长满了黄曲霉菌，引发了真菌感染。据这名女子回忆，当时她主要负责晾晒的玉米收进袋子中，有些玉米可能淋雨霉坏，而她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京视直播的相关报道。 他的肺上的这个感染和一般的肺炎不是很相似，它是一个慢性的咳嗽、低烧，然后肺部的病变的范围比较广、比较大。 为了确定小刘感染的具体原因，医生紧急为他进行了肺泡灌洗，发现小刘的肺部竟然长满了黄曲霉菌，引发了真菌感染。这真菌怎么会长到肺里面去呢？经过详细询问病史，得知一个多月前小刘曾回老家帮家人收玉米。医生分析，他发病原因与此有关。 因为这个黄曲霉菌是比较广泛的存在于腐坏的或者是受潮的一些谷物，当时也没有戴口罩，没有做好防护，吸入了一些霉菌、真菌，那个真菌可能在他的肺上产生了定植，后来出现了一个慢性的感染。 医生介绍，黄曲霉菌是一种大自然常见的霉菌，尤其是花生、玉米易污染黄曲霉及其毒素。黄曲霉菌会造成肺的曲菌症，有时候也会引起角膜、耳、鼻、眼眶的感染。黄曲霉的孢子也是一种过敏源，易引起过敏反应。此外，食用被黄曲霉菌污染的食物可能摄入黄曲霉毒素，具有很强的致癌性。在此，医生建议市民日常生活中千万不要吃霉变的食物，尤其是发霉的花生、干果等。 呼吸道基础疾病的病人最好做好一些保护性的措施，比如戴口罩、多通风，然后注意环境的卫生。 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新闻热线在今年11月7号报道过，唐山岭路1号院的多位居民反映说，与小区一路之隔有一个建筑垃圾消纳厂，开始作业之后导致了噪声、扬尘、积水等问题。报道播出后，问题得到了整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家住唐家岭路1号院的多位市民反映，小区东门对面有一个建筑垃圾消纳厂，开工后常常是漫天粉尘，噪声污染也很严重。当时居民们说， 有很大的扬尘， 它一轰轰也有噪音呢。 另外，居民们表示，小区门口的唐家岭路是整个小区唯一的一条进出口通道，而建筑消纳厂就在唐家岭路的东侧。此前，施工单位在消纳厂临近唐家岭路的院墙上开了许多小孔。一下雨，雨水就流向了唐家岭路，导致路面上常有积水。 下最大雨的时候，有20公分深浑水，行走车走都费劲，慢坡人走。 居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系列问题，是由于这家建筑消纳厂手续不完整。记者此前联系到这家消纳厂的管理方，北京中祥路桥公路材料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称自己是有证经营，但环评报告还没有办理完成。当时记者将消纳厂没有办理环评报告一事反映到了昌平区生态环境局，同时也向属地昌平区10个庄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里确实是正规的建筑垃圾消纳厂，对于居民反映的扬尘、噪声和排水问题，执法人员会加强监督。 近日，昌平区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联系到记者表示， 他这个项目是一个临时建筑垃圾处置点，不在环评要求的范围之内。 记者又向属地石各庄街道办事处核实，对方称 所有的裸露土方及作业面扇盖的问题都进行了查漏补缺，另一个就是调整了作业的时间，将那个产生噪音的作业放在白天，第三个就是咱们在那个施工作业的同时会增派洒水车，加大洒水降尘的频次，您反映的汛期排水的那些孔都进行了封堵。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也表示，这一项目在备案时间到期后会腾退并清空场地。 备案时间到12月31号，没有下一步呢，就是根据规定来，12月31号要清退。如果他即使以后这片不是建筑垃圾场，也会对他进行监管。 记者也再次联系到唐家岭路1号院的居民，对方表示， 就是现在是比原来要好一些，真的特别感谢，有了特别大的推动。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也呼吁了很长时间，反馈的一直都不是很积极，我觉得还是咱们这边给了特别大的支持和帮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7号说，初步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导致的重症似乎不会比先前发现的新冠毒株多，也极不可能完全逃避疫苗提供的保护，不过仍需要更多研究进一步了解这一变异株。 南非科研人员同日发表的一项小型初步研究显示，疫苗接种者体内中和抗体抵御奥密克戎毒株的效果有所下降，而加强针可能有助增加保护力。 法新社援引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的话报道说，初步数据显示，相比于德尔塔等新冠毒株，奥密克戎毒株不会使感染者病情更重。事实上，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朝着不太严重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必须要非常谨慎地予以解读。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7号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他表示，部分追踪南非病例的初步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毒株住院人数和感染人数之间的比例似乎低于德尔塔，患者需要输氧的可能性也比较低，但鉴于研究对象人群偏年轻，本身住院可能性较小，而发展成为重症需要数周的时间，因此千万不要过度解读眼下数据，要得出任何可靠结论需要数周的时间。 南非11月9号首次从病例样本中检测到奥密克戎毒株，目前全球尚无这一变异株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数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美国参议院两院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有国会相关人士表示，这项协议或将把债务上限提高大约2万亿美元。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怎么来看待债务上限提高对于市场的影响呢？ 首先呢，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债的收益率。近期美债的收益率呢表现挣扎，十年期的呢仍在1.5%的下方徘徊。一部分原因呢，当然是市场对经济增长感到担忧，特别是奥密克戎病毒爆发之后。但另外一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债务上限使得美国财政部放缓了国债的发行。市场上的国债供给变少了，那自然国债的价格就跌不下去，那么国债的收益率也就涨不上来。那么如果说美国的债务上限能够继续提高的话，那么财政部就有望增加更多的美国国债的供给，从而抬升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而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呢，又是许多金融资产定价的锚，所以说这可能会给许多金融资产带来压力。主持人。 另外我们看到日元从上上周五单日大涨2%之后，近期是持稳于113一线。那怎么来看近期的日元价格走势呢？ 日元的走势呢，其实跟前面提到的美债收益率是息息相关的。日元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套息货币，一直因为卖日元买美债的套息交易而承压。那最近一段时间美债收益率表现艰难，也是给了日元一个喘息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后续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的话，可能会使得日元继续承压。另外一方面呢，下周一日本央行将公布四季度的短观大型制造业景气指数，目前市场的预期是会在三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扬，希望这个呢能扭转日本出口同比持续下滑的一个局面。如果说确实这个出口继续向好的话，会给日本的汇率带来一定的支撑。主持人。